要准备上扬，音乐要一直响，送你的礼物要烟花来做开场，你面着这一档会轮笑着疯狂，舞动让裙摆张扬，摆动节奏，幸福融在胸口，用快乐填补寂寞的无暇那些缺口，闭着眼睛想象天空划过光亮，却悄送来的狂想，这一刻低下头，双手握紧有流星跑过，站起来多些颜色，对你说圣诞快乐，

时候，天空青色回眸，而你向往湛蓝大地。我想我不能阻碍你的旅行，牵着手练习着失去，骗自己不再为你倾心， 字没表达准确，但已经失去的季节，我该站在你身边，不知深秋的瞬间，我能否在你跟前放不下心中的纠结。 清明接地气，好酒牛栏山，鹏城食品健康让我是专家，源自顺心，一诺千金，顺心控股。 每一粒米，每一滴奶，每

都知道。尝过几次心酸，酸得刻骨铭怀，再努力的装扮，还是个越来越平凡人。

遇见。 月光洒向海面，